大家可以望住 PowerPoint， 听我读出。所以我们既因信称义，就藉着我们的耶稣基督得以与上帝和好。我们又藉着他因信得以进入现在所站立的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上帝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落空。因为上帝的爱已藉着所赐给我的圣灵浇灌在我们心里，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在特定的时刻为不健强之人死，为义人死，少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现在我们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着他得救，免上帝的愤怒。因为我们作敌的时候，倘且藉着上帝子的死得以与上帝和好，既已和好，就更因他的生得救了。不但如此，我们藉着我们的耶稣基督得以与上帝和好，也就着藉他以上帝为乐。有请王牧。 今日咧就冇见证啊，咁啊就用一个喺上个礼拜嘅巴黎恐袭嘅一个嘅受害者家属啊，咁佢太太系即系死咗嘅。咁咧就可能你喺 Facebook 裏邊都見過咧，有一段嘅説話咧，佢就係由一個即係嗰個死者嘅丈夫寫出嚟嘅。咁嗰段今早嘅即係蘋果嘅陶傑咧，都有用呢一篇即係嚟咧作為佢，你知佢每日都會講啲嘢噶啦，講啲嘢咁樣。咁佢今日咧就用呢一篇喺即係 BBC 一個嘅即係報導嘅裏邊一個嘅法國嘅丈夫。咁佢大概咧，佢寫嘅內容咧，就係即係對 IS 講嘅啦，即係伊斯蘭國講嘅啦。佢就係話，即係如果你認為用咁樣嘅恐怖襲擊係會讓佢哋即係法國人啦係恐懼同埋仇恨嘅話咧，咁佢大致上嘅意思就係話啦，唔好意思，我唔會將仇恨俾過你，即係唔會要你嗰個嘅目的咧係得逞嘅。咁佢大概佢寫嗰個嘅宣言啊，裏邊咧，咁有幾句咧，我覺得好好感人嘅。佢就話啦，我唔會將仇恨當做禮物送俾你哋，呢個係你哋追求嘅，用憤怒嚟到去回應，就等同向你哋嘅無知嚟到去投降，因為你哋除咗無知之外咧，就一無所有。佢話：如果你諗住用恐懼同埋猜疑咧嚟到去換取佢哋嘅平安嘅話咧，咁佢亦都講啦，佢話你就輸咗啦，因為佢會喺每日嘅清晨，佢話佢啱啱喺個清晨裏邊嚇，佢見到佢自己妻子嘅遺體，佢話佢嘅太太就好似佢十二年前愛上佢嘅時候一樣咁美麗。佢話我會感到哀傷，但係呢個哀傷係短暫，因為我相信將來會喺天堂裏邊與佢同聚團聚，而呢個就係你哋永遠唔能夠去嘅地方。咁呢度佢講一樣咧，就好難去拿捏嘅一個位就係咩咧？佢話佢有憤怒，但係冇仇恨。即係如果嗰樣嘢係唔對嘅，係錯嘅，你要行動，你唔可以單係話我原諒你，我接納你，係咪？因為你一定要處理嗰件事。有很多時候我們不處理，有可能是因為我們不懂得去處理，或者害怕去處理。所以有些時候我們都會說，我接納這件事，我用包容，又或者是我饒恕。當然，如果你真的做得到的話，是相當不容易的事。但是那件是一件錯的事，就一定要去處理的嘛。那不是說單單說，我饒恕，我放下那件事，那就處理了。所以他那種拿捏是 憤怒但係唔係仇恨咧？即係對我哋嚟講咧，就即係你要細心嘅咧嚟到去想，究竟憤怒行動，即係講行動係我要解決呢件事啫。但係我唔係仇恨，我亦都唔會係用報仇嘅方式，係咪好難拿捏啊？係嘛？你點樣去做一啲嘢，但係唔係報仇？你係憤怒，但係唔係仇恨。兩者之間嗰種嘅好微妙嘅差別，但係嗰個就造成一個好大嘅分別啦。因為如果用仇恨或者報仇嘅話咧，我哋都知道即係中國人最老套嗰句啊，冤冤相報何時了咁樣係嘛？只會將嗰個嘅傷痕咧係會加深。但係點樣去拿捏咧？真係當事人先至即係懂得係嘛？我哋只可以嘗試嘅去了解。咁我哋讀呢段經文咧，其實過往嗰幾個禮拜嘅裏面咧，我哋都係去重新去睇下我哋一個好熟嘅一個嘅觀念咧，就係我哋係因著信而被上帝稱為義嘅，被上帝接納噶。啊，就好似我哋上個禮拜舉嘅一個嘅比喻一樣，係咪？如果你想爭家產，如果你想，希望唔需要啦嚇。如果你真係要爭家產嘅話咧，咁你都要有一個基本嘅條件啊。如果你爸爸好有錢，或者你嘅祖先好有錢，你想分一杯羹嘅話，咁你問啦，喂，有咩資格你嚟到去爭呢份嘅財產咧？就好似上帝嘅救恩，你有咩資格嚟到去分享呢份嘅救恩咧？咁啊，大家都好着意嗰個資格究竟喺邊個位啦？好啦，就喺呢一個位嘅裏邊咧，其實歷代嘅教會咧都會喺即係因為嗰個嘅位，即係嗰個資格啊。怎樣能夠是合乎你能夠得到這個救恩，歷代教會裡面都在兩邊裡面很容易有一點搖擺，就好像行鋼線一樣，你知道你擺多了在左邊或者擺多了在右邊，你都會跌死的，你一定要好好的平衡你自己，走一條是很窄的路，就好像耶穌在馬太福音第七章上面所說的，你們要走那條窄的路，如果唔係話咧，你係隨時會係跌死嘅。咁點樣去跌死就好似伊斯蘭國嘅一樣，係咪？大家都知道佢背後唔單止係宗教嘅原因，但係佢都會用咗宗教嘅名義理由嚟到去煽動一啲嘅人咧，去相信咧佢係奉宗教嘅名，即係真主嘅名咧嚟到去做呢一啲咁樣嘅行為。即係話，就算錯都，但係有人信，有人跟，有人 buy。咁即係話佢嗰個對信仰嘅理解咧，係有一相當多程度嘅人咧，佢會覺得係合理嘅喎。即係話佢呢啲咁樣嘅偏激，甚至乎係一種錯誤嘅教導咧，聽上去好似都幾有情理嘅喎。如果唔係一早已經俾人唾棄咗啦，即係一定有市場嘅。好啦，原來嗰個嘅信仰，如果你拿捏得不準確的話，你是很容易走錯路。之前我們經常說在教會裡面很容易走了兩邊，一邊就是我們以一種叫做道德主義，就是說我很極力能夠追求我做得比別人好，因為我們的生命就算不要在宗教的層面，就算在平日生活的方式裡面，你都會見到有些人就很著重，我做得比你好，我工作比你成功，我做事的方式，我營運呢間嘅公司係嗰個成績係比你好啊，我產品係比你優良啊，咁我哋常常都係追求我做得比你好。咁另一類嘅人咧，就係追求啦，我過得活得比你開心啊。我咧就我有好親愛嘅朋友，有咧好愛我嘅人、家人，或者咧我日常嘅生活裏邊咧係好寫意嘅，我可以享受人生。所以我過得比你好。嗱，呢兩種嘅心態咧，如果擺喺宗教嘅裏邊咧，都有好類似嘅情況嘅，就係有啲嘅教會會追求我比其他教會成功。喺邊一方面咧？大部分係講嗰個嘅結果啊，教會大啦，人數多啦，奉獻啦，或者佢嘅事工咧係非常之好豐富嘅，咩都有嘅，做到咧俾人見到咧就好有規模嘅，好得上帝嘅祝福嘅。 咁即係話有啲嘅教會咧係傾向用呢一種嘅方式咧嚟到去見證上帝嗰個嘅能力嘅，我做得好。另一啲嘅教會咧，佢就傾向咧我活得比其他人好，所以我信咗主之後咧，我嘅生活咧係更美滿嘅。破壞嘅婚姻咧得到復和啦。我一啲咧好自卑嗰種嘅心理咧，可以得到咧係更新啊有改變啦。我更喜歡我自己，我同人嘅關係咧係有改變啦。又或者咧，我覺得我有平安，我有喜樂。咁咧，你會見到教會都係好多時一係就追求一種外在嘅成功，有啲人係追求一種內在嘅滿足。兩種都係啱，亦都係錯。點解話兩種都係啱咧？因為兩種聖經都有講。咁點解又同一時間係錯咧？就是、如果你係傾斜喺其中一部分嘅時候，就好似頭先講行光線一樣，你傾斜咗一邊嘅時候咧，你成個嘅信仰、你嘅生命、你嘅教會咧，就會跌倒啦。唔好似意思又要提及啊，因為琴晚我先David 就 send 俾我哋啊，我通常嚇即係講嗰個新加坡嘅教會係咪？那個牧師判咗八年。即係之前提及嗰、那個啦，啊，哇！我都覺得係幾重喎，即係嚇。咁啊，前提就係連個官都話佢係冇錢落袋嘅，即係佢嗰個挪用教會嘅公款咧，佢係冇落袋嘅，只不過佢係用咗喺其他嘅地方嘅啫，唔係佢自己攤咗啊。咁但係無論如何啦。咁呢一個點解個教會會出現咁樣咧？星期五我哋小組嘅時候都會睇到啦，嚇。就是我俾啲組員睇下嗰個上個禮拜提及嗰個師母咧，點樣可以同一時間咧喺星期日崇拜嘅時候咧，哇領師嘅時候咧好投入嘅，好即係好神聖嘅，但係喺嗰啲 MV 裏邊咧可以著曬三點式咁樣去跳舞，即係我融合唔到啊！你明唔明啊？即係我理解唔到點解可以咁做啊？咁呢個係。我哋會問呢間教會出咗咩問題咧？點解可以即係咁樣嘅事唔察覺係一個問題啊？咁呢個係問題啊嘛，係嘛？即係佢唔係暗地裏做喎，係咪？係人都見到嘅喎。你上網 search 呢個咩 China Wine 嗰個 MV 啦嚇，睇一陣好啦嚇，我驚睇一拖你嘔心啊！咁樣就咁你睇下咁啊，咁個我想講嘅就係、是。其實我哋對個信仰嘅掌握要好準確，唔好攞個大概，唔好話咁上下就啱噶啦。嗱，我哋睇翻今日呢段嘅經文，佢係講因信稱義。嗱，我哋先睇下究竟呢段經文想講咩先。嗱，如果我哋睇即係睇一般嘅經文嗰個嘅想去了解佢嗰個嘅內容咧，我一般而言咧都有啲基本嘅方式嘅，譬如好似呢段經文咁啊，你會睇第一節。他說了我們因信稱義就藉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得與上帝和好，然後看第十一節，他說了我們藉著我主耶穌基督得與上帝和好，是不是？我們都看到了，那這段經文的主題是想說什麼呢？我們跟上帝和好，是不是？就是那個主旨，他就是想討論，想告訴你，我們是需要跟上帝和好，我們可以跟上帝和好，而且這個和好的關係是非常重要的。為什麼這麼重要呢？那段經文看看，先看十一節，翻翻上面，他說了，藉著主耶穌基督跟上帝和好就怎樣呢？就藉著祂以上帝為樂，就是說這個以上帝和好是一件很美好的事，美好的那個焦點他就放在你能夠以上帝為喜樂，是一件開心的事。我們再看上面第二節，他說了，藉著這個的恩典就歡歡喜喜盼望上帝的榮耀。你會看到，所以第一節和第十一節，第二節和第十節第一節和第十一節，第二節和第十一節都是，就是他將兩個放在一起。所以你會看到大概的意思，就是他以上帝和好為那個的核心的主題。而他又給我們看到一幅圖畫，就是與上帝和好是一件開心的事。所以在這一段經文的裡面，我們就會看三件事。第一件事就是為什麼我們要與神和好呢？為什麼要這樣做？為什麼這麼重要？不要 take it for granted， 不要說當然啦，他是我上帝嘛，我當然要跟他和好。第二就是我們怎樣才能夠跟神和好呢？ 第三咧就係、是、與神和好咧嗰、那個嘅意義，那個含義係咩？對我哋嘅生命咧有啲乜嘢咁重要嘅關係咧？咁我哋先睇下第一點解我哋要同神和好啦。我哋睇第六喺下邊嚇，我幫你分咗啦嚇。第六嗱，佢就講啦，第六、第八、第十節咧，你就見到呢段經文咧，阿保羅佢就講咗三個嘅情況。人的處境或者人的境況，這邊三個境況呢，第六節就講了我們是軟弱的時候、okay? 第八節就講了我們作罪人的時候，第十節就說了我們作仇敵的時候，這樣三個的情況，軟弱、罪人和仇敵，這三個都是我們的一個的、同一個境況的，不過不同角度的描述。什麼境況呢？就是我們最熟的那句，我哋都系罪人 ，OK？ 我哋都系罪人。嗱，咁但系佢就用咗三个嘅方式嚟对讲我哋嘅罪性咧，嗰个嘅表达嘅方法，软弱啦。嗱，软弱即系话你应该做到嘅。譬如我哋买部电脑，咁你系见到咦嗰、那个 config 唔错喎，系嘛？嗰、那个嘅嗰、那个叫做咩啊 ？CPU 吓，嗰、那个速度好快啊，我各方面啊个配置啊都好好唔错。咦，但系。用上的時候咧，窒下窒下嘅，好慢喎、啊，或者你交了200多元寬頻係嘛？但係 download 幾 Mbps 嘢都用了幾分鐘，咁你就會覺得嗰、那個即係好軟弱，即係咩意思呢？即係話你期望咧，佢係有一個嘅效能噶嘛，啱唔啱？係咪？你買架保時捷點知行到即係水牛龜咁樣，咁你覺得好猛啊？好猛，梗係你諗住。你覺得不是我想要的東西、啊、即是說我們對每一樣東西本來是有一個很高的期望，因為上帝創造我們的時候，他是創造一個是很有特別恩賜和特別有用的一個人，他是期望我們的生命會發揮到一個很特殊的效能出來的。點知咧？我哋嗰個嘅結果咧，就好似頭先講一樣嚇。你買一部好快嘅電腦，但係佢個結果運作嘅時候咧，窒下窒下，開張圖都開唔到啊咁樣。咁你好猛啊，因為你個期望係有效率嘅，但係佢結果咧就即係好差勁嘅。嗱咁呢個就係軟弱，即係話你我哋個生命咧，同上帝俾我哋嗰個咧，即係俾你嘅條件同你做出嚟嘅效果咧，係一個好大嘅落差。咁呢種嘅軟弱就係我哋嗰個嘅境況啦。咁所以我哋大部分啊，好似敬拜嘅時候啊，我哋好多時候都會表達出啊，好攰啦，工作唔係咁理想啊，好似有好多嘅問題我哋解決唔到啊，又覺得自己好乏力啊，做唔到啲乜嘢啊，好想去突破，但係試過又唔係好成功啊。所以你會發現咧，你嗰個嘅生命咧，成日都可以處喺一個好類似唔滿意嗰個嘅光景嘅裏邊。咁呢種係軟弱嘅感覺，因為你發揮唔到。咁保羅佢就話啦，嚇喺你咁嘅情況嘅時候咧，即係你達唔到上帝嘅要求，即係好似你請咗一個人翻嚟，嚇做唔到嘢，但你照出糧俾佢，甚至乎咧上帝仲加你人工，升你職，俾埋 bonus， 分埋即係嗰啲咩啊？嗰啲叫做咩啊？喂，唔係，係冇錯啊，都係你坐喺度股份啊咁嗰啲啦。我諗住你會醒啲嘛，分埋股份未？啊，未攞過就得噶啦，就得噶啦。咁啊咁你覺得啊好奇怪，點解會咁？我一陣先講點解喺咁嘅情況，上帝都會咁做。我哋先講保羅佢描述咗三個情況，第一個係軟弱，第二個就係罪人啦，唔使講啦，呢個就係意思就即係我哋做一啲嘅嘢咧，係會使人哋受傷害嘅。罪嗰個意思唔單止係唔好啊，我哋好唔單止淨係睇話唔達標啊、唔理想，而係會帶嚟傷害啊。咁呢個都係我哋每一次分享嘅時候，喺講到分享嘅時候，我哋講出嗰個問題咧，其實係想大家去明白嗰個嘅問題其實係會帶嚟傷害嘅。每一個嘅問題，每一種嘅罪都係會帶嚟傷害，唔係淨係唔好，唔係淨係帶嚟咧俾你一啲嘅禍患咁簡單。傷害咗人，傷害咗上帝。特別喺第十節裏邊咧，佢就講啦：我哋所做嘅嘢咧，係與上帝為敵嘅，即係話啊，上帝咧係有一個計劃。OK， 而我哋嗰個嘅生命嘅一個嘅表現咧，就正正咧就係唔係幫助上帝嗰個計劃嘅實行或者實現，而係你係即係再俗啲講，阻住地球轉啊，阻住上帝嘅國度嗰個嘅喺地上邊嗰個嘅運行。咁你所以就上帝為與上帝為敵啦，即係用又用翻你嘅同事係嘛？有時你做唔到嘢都算啦。你不要仲喺度，嗰啲叫咩喂？即系仲喺度，仲有啲咩啊？做唔到嘢之外，仲衰嘅系咩啊？系最破坏啦，系咪？你即系仲带你俾公司更多嘅麻烦。公司咧就唔系做生意啊，就是、要解决你嘅问题，系嘛？咁唔请你好过啦，因为你仲阻住个公司咧嗰个嘅发展。嗱，咁你谂下呢三个嘅情况。佢係講緊咧，總括嚟講，就係上帝做我哋呢一個人嗰個生命咧，係希望我哋發揮到一個嘅功能，而呢個功能咧係使人得益處，同埋咧使上帝嘅國度、上帝嘅計劃咧係可以實行嘅。但係我哋就啱相反啦，我哋就軟弱，做唔到嗰個嘅功能，而且會傷害人，亦都因為咁樣就阻礙咗上帝個計劃嗰個嘅實踐啦。保罗用咗呢三个嘅罪嘅描述咧，嚟到去讲罪，即系话我哋同上帝嗰个关系啊，所出现啊嗰个问题。所以点解我哋需要同上帝复和咧？因为我哋嘅软弱、罪性同埋我哋与上帝为敌呢一个咁样嘅境况咧，系同上帝对着干嘅，即系成为一个嘅，即系好似一个东一个西咁样嘅情况。所以我們一定要跟上帝 align 翻，即係行同一個嘅方向，配合上帝。嗱，罪嗰個嘅意思咧，就係我哋嘅生命係讓叫上帝個榮耀同埋叫上帝嘅旨意係受到虧損。嗱，點解我哋會咁樣講咧？就因為我哋好多時對罪嗰個嘅警覺啊，我諗大部分人都對罪有警覺性嘅，睇高定低嘅啫，係咪？基督徒就多了一個對罪的敏感的原因，就是我們總是有個感覺，就是我犯罪之後會得到報應，其實都不是基督徒，我想所有人都會有這樣的想法，是吧？所以我們對罪的警覺是在於我們擔心那個的後果，是個結果，即是我想起犯罪就想起罪的結果，就是對我是會進入一種很不平安、很恐懼的狀態，就是因為你不知道，就好似恐怖分子咁樣，你不知道佢幾時嚟，幾時突然間會襲擊你，你就會想像咧，就係當我喺犯罪的過程啊裏邊咧，上帝就係唔知道用咩方法咧，佢就會去懲罰你，嚟到審判你。咁所以我哋對罪嗰種嘅醒覺咧，其實嗰個嘅基礎咧係一種嘅感覺嚟嘅，就係一種恐懼嘅感覺。但係保羅咧，佢呢度咧就係佢想我哋明白咧。不是想單是你對罪有一種的恐懼感，不是，其實不是對罪，sorry，對罪的結果。他不是只想你，哎呀，不安樂，哎呀，怕會做了之後，上帝不喜歡，那我想要的東西，還有我要去完成的事，一定會有很多阻滯的。上帝不是想你這樣，上帝是想你知道那個罪那個的本質，他想你明白罪不是知道會帶來一種的報應，而是他想你去明白你的生命是會受到虧損，亦都會虧損了上帝那個榮耀，就像羅馬書三章二十三節那樣，世人都犯了罪，沒錯了，虧欠了神的榮耀。他想你明白罪是從這個角度，不是只是怕有報應。好了，所以為什麼我們要跟神和好呢？如果不是的話，我們就會在這裡破壞緊上帝，讓人哋見唔到上帝，就好似嗰啲嘅極端嘅分子一樣，係嘛？咁我諗令到好多人對伊斯蘭教有一個錯誤嘅感覺。呢個錯誤嘅感覺就係某部分人佢用一種錯誤嘅表達嘅方式，於是乎好多人就覺得伊斯蘭教咁樣嘅咁樣嚇。好，第二個啦，咁我哋點樣先至能夠同神和好呢？最奇妙的這段經文咧，即係個中間部分咧，最奇妙的地方喺邊度咧？就係我哋見到第六、第八、第十節，就係講三個 情景係咪軟弱、犯罪、與神為敵？但咧就呢幾節經文最寶貴嘅咧，特別我哋第幾節識得背嘅應該啊第八節啊，報道會最常用嘅一節經文啊。第三節嘅經文咧，其實係異曲同工嘅。第六節就係話啦，我哋軟弱嘅時候，上帝就喺特定嘅時候咧，為呢啲不敬虔嘅人死，即係呢班衰鬼死。第八節就係我哋作罪人嘅時候，上帝就為我哋死，仲去顯明佢對我哋嘅愛。第十節就係我哋同上帝作對嘅時候，佢就藉著上帝嘅兒子嘅死，得以與上帝和好。嗱，你諗下，即係三個，即係你諗下，即係最蝦人憎嘅處境啊，係嘛？就正如啦，你最討厭你嘅同事，即係如果你一齊做嘢嘅，最討厭佢哋係咩啊？咩情況啊？第一，軟弱，應該做嘅嘢唔做，卸薄，賴皮，係咪？第二，做錯嘢，即係犯罪啊，啊？咁你要執手尾，又由頭做過。第三，就同你對著幹，係咪？你明明係咁樣做啦，佢喺後邊打小報告啊，講你壞話啊，又或者咧抄我你個嘢啊，咁啊使到你即係前功盡廢啊咁樣。咁你諗下呢三個情況，就係你如果喺做嘢嘅處境裏邊啊，你最唔想出現，有冇咁嘅同事啊？有啊，啊，使唔使我哋揾麻包袋笠住搭佢嗰啲啊？放工啊！即係你好想，即係點？你想點啊，大佬？係咪？即係你喺做嘢嘅情景裏邊最唔想遇到。同樣喺上帝嘅世界裏邊咧，佢亦都係最唔想遇到嘅呢三個嘅情況。但係呢段經文，保羅佢竟然咁講，就喺你最黑人憎嘅時候，就喺你最討厭、最有破壞性嘅時候咧，上帝就為你死啊！嗱，呢個就係同與上帝和好嘅方法啦。因為佢講喺三個嘅情景裏邊咧，上帝都係按住佢嗰個嘅計劃，喺特定嘅時間就用佢嘅獨生愛子嘅生命咧嚟到去換取我哋咧係能夠罪得赦免。嗱，呢個嘅情況裏邊咧，其實佢係即係將因信稱義嗰個道理咧，真係推到一個嘅極即係點講啊？表露無遺啊！我點講好啊？阿 Miss。對唔住啊，哦，對唔住，哦，即係話咧，係表達到咧係，唉，即係總之淋漓盡致 ，exactly， 冇錯啊，都係小頭醒目係，咁攰都嚇咁醒啊，表達得係淋漓盡致。點解話表達得淋漓盡致咧？就係因為佢講你最唔掂嘅時候，上帝都為你死。嗱，咁其實講明一個好重要嘅事實。開頭嘅時候，我唔記得主禮定係司徒講啦。我哋嘅得救咧係一個恩典嚟嘅，即係唔係人嗰個嘅能力。咁呢度咧就講得清清楚楚啦。即係話人喺同上帝和好呢個過程嘅裏邊，即係你得罪咗人，你得罪咗上帝，點都好。咁我哋總係想做翻啲嘅嘢咧嚟到去和好嘅，係嘛？但係咧呢段經文保羅就講啦，和好係好重要，但係喺和好呢個過程裏邊咧。人咧係冇任何嘅功勞嘅，呢個係完全係上帝主動嘅工作。第一係佢主動，而呢個主動嗰個背後嗰個原因咧，就是因為上帝嘅愛，因為第八節講咗嘛，上帝嘅愛就再次向我哋顯明啦。而最重要、最重要一個嘅意義係乜嘢呢？就係話由於呢個係完全係上帝嗰個嘅行動，而人咧係冇份嘅，所以我哋成日都話。稱之為一個嘅恩典，就係咁嘅意思。但係更加重要嘅就係咩咧？佢話俾我聽啦，因為呢一個嘅與上帝和好，我哋能夠得赦免呢一個咁樣嘅結果咧，完全係上帝嘅工作嚟噶嘛。如果呢個完全係上帝嘅工作嘅話咧，即係話我哋只係能夠接受嘅啫。好啦，就嚟到一點咧，我哋好重要噶啦。好多人話啊咁。我點先有資格啦？咁啊，好多人就咁，你唔使做嘢嘅，其實即係唔係靠人嘅行為咧。唔好講唔使做呢、這個，唔使做呢、這個，你就講得太過好似太輕鬆咧，就俾人有誤會啊。OK， 唔好用呢、這個，唔係靠人嗰個嘅 行為去換回來的。那靠什麼？信。信。其實嚴格的來說，信都不是我們得救的原因來的。那那個最重要最重要的原因是什麼呢？不是行為。我再說，甚至乎不是信添。那是什麼呢？說了三次，是耶穌的死。OK？ 即是這樣說，如果耶穌沒有死的話，你怎麼信？你很信上帝，你好像剛才那個的開始那套 video 那樣，那個都挺有，那個都估不到的結果是這樣，是吧？咁佢話：咁向另外一邊反得唔得咧？佢唔敢啦，啊！我以為佢真係反啊！我睇又想睇佢點樣搞，點樣冇啊！咁佢，我估佢只係想講一樣嘢，就係佢睇唔到咧，佢就信唔到咧，佢就行開咗啊！即係佢覺得不能相信呢樣嘢，對佢咧喺佢超出佢嗰個嘅範圍嘅裏邊。好啦，咁佢講到信嗰個嘅重要性。咁但係我想講嘅咧，信都係唔夠噶，唔係喺信之外要加行為。如果耶穌基督冇死，是咪？你的信心點大？我信上帝，我信佢咧係好愛我，我信咧我一生咧都喺佢個嘅掌管嘅裏邊，我信咧佢會醫治我，我信佢會改變我。你信曬呢一切都好，咁你又將你嘅生命咧係交俾上帝都好。但如果耶穌基督係冇為你死，即係話你嗰個嘅罪嗰、那個結果係冇人幫你償還咗。即是你欠上帝的錢，如果沒有人幫你還，即是一個比喻，如果不是這個已經還了的話，你是怎麼信都沒有用。所以我們得救是因為上帝的恩典，藉著耶穌基督，所以他頭尾都是說了，藉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即是說耶穌幫我們完成了這件事，信只不過是讓我去接受這個結果而已，不是說我信是成就了那個的和好。所以你的得救呢，第一是基於一個事實，就是耶穌為你的罪犧牲了他自己。如果沒有這個事實的話，你信心怎麼完美都好，你的生命怎麼依靠上帝都好，都是沒有用的。所以我們那個的得救稱為義，是基於一個不能改變的事實，而信心就是讓這個事實那個的果效發生在我們 身上，在我們的生命裡面。那這個再一次的去強調，我們的得救不是在乎人那個的努力，而是在於耶穌基督他那個的愛和他這個犧牲的工作。好了，既然我们必须与上帝和好，而上帝已经藉着耶稣基督使我们能够同他和好，那这个和好那个的意义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是怎样的呢？我们看回上面第一至到第五节这里先。其实他当然刚才我都点出了，在第二节和第十一节里面呢已经讲了和好是会带来一种喜乐的，一种喜乐。但他没有讲到中间，就是那个，就是具体那个的原因和过程，为什么会喜乐先？是吧？你追求喜乐，你都想知道那个实际具体那个原因。我们不是只是追求一种感觉的嘛，是吧？好了，那我们看看尤其我们看第三、第五节这一部分，他说了为什么会是与神和好的喜乐？他说因为我们在患难里面都可以是欢欢喜喜。那为什么呢？因为患难就生忍耐，忍耐就生老练，老练就生盼望，盼望不至于落空。因为上帝，我有时都觉得哇，即好像又是这样兜兜转转兜兜转转这样。好，那我们只是想看第四节这个，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年。这一点是我们对我们都成日说信耶稣开心的，有喜乐的。OK？ 但你要搞清楚，为什么信耶稣会喜乐先？保罗在这里做了一个很微妙的一个区分，你搞不清楚，你的喜乐的原因都会搞错了。 咁係咩咧？佢第四節講啦，佢話係忍耐生老年，好難明，中文比較難明。睇翻英文版本咧，會比較容易啲。佢講忍耐咧，就會變成一個老練咧。英文嘅翻譯咧係 character。嗱，呢句説話好有意思啊，係 character， 即係話咧，你喺因為你嘅信心咧，你相信你嘅結局唔係眼前嘅嘢決定嘅。OK， 嗱，而家你嘅情景可以係好坎坷，可以係好唔順利。很多嘢你想要的或者你見到的都是對你咧係禍患嚟嘅。咁我哋好容易係情景決定咗我哋嗰個嘅將來噶嘛。咁保羅喺度講唔係，係我哋嘅信心啊嘛，係咪個 faith 啊嘛。咁啦，因為你有信心嘅緣故，所以你有忍耐啦。可能而忍耐咧呢樣嘢慢慢咧，佢會變成你嘅一個 character。你知唔知道你嘅生命嗰個嘅好多嘅結果咧？其實最影響你應咁講，最影響我哋生命嘅係我哋嘅性格啊嘛，係嘛？性格啊，因為嗰好難改，好難改。你係咁就係咁，好似好似有個 mode 咁樣啊嘛。你一去到咧某啲位，你就會入咗嗰個 mode 嘅。而嗰個 mode 咧，就好大程度上咧就決定咗咧你嘅行為表現啊，咁等等啦，啊，有啲人就好容易發脾氣啊，即係少少俾人話兩句咧，佢就起曬槓啊，好嬲啊咁樣。咁呢啲係佢嘅性格嚟嘅。OK， 好啦，我哋好多時咧就係諗喜樂咧係一種外在嘅結果所帶俾我哋多嘅。呢啲排我係咪想開心啊？點開心啊？咁佢講好多原因，而你要講佢講嗰啲原因，多數係外在嘅。我上帝好祝福我，因為我工作好好喎，我揾到一份咧好理想嘅工作，時間啊各方面啊都好好。啊，仲有咧就係、是、啊，最近啊即係上哎呀，我等咗好耐，希望有一個揾一個嘅伴侶啊，上帝又為我安排咗一個好好嘅，無論性格啊各方面，有錢又靚啊，咩都好啦，啊人品又好啊咁樣，咁啊我好開心咁樣。嗱咁你聽過好多次。即係呢種咁樣嘅演繹啊，其實共通之處係咩？就係你嗰個喜樂咧，其實較多部分咧係外在嘅嘢咧，係即係嗰個外在嘅環境所帶俾你嘅。而我哋求嘅時候咧，求上帝嘅時候咧，啊，如果上帝俾我呢樣，上帝應允我呢樣，上帝改變呢一樣，咁我就喜樂啦。咁我哋好多時咧對上帝嗰個嘅期望咧。就是他會在外在的裏面藉著一些的環境的因素他會帶給我喜樂，所以給我一個好的家庭，健康的兒女，好的工作等等等等諸如此類，我就喜樂。但這段經文他說什麼呢？第四節他說就是這個是一種 character 來的，就是上帝在你的裏面，你突然間就多了一個 character。 你可能之前是暴躁啊，或者即係之後淡定啊，我中意發夢啊，即係呢啲 character 嚟啊嘛，啊發夢咁呢啲，咁發夢有好有唔好啦嚇，當然。咁嗱呢段經文講啦，就係、是、盼望忍耐咧，成為咗你嘅 character 喎，你明唔明啊？嗱呢個唔係好 match 我哋平時嘅，即係你唔會你即係 character 呢啲咧，通常係頭先講嗰啲咩啊積極啊。仲有啲咩喂？咩系 character？ 樂觀啊，多嘢講啊。佢呢度講咩咧？忍耐同埋盼望，佢成為咗你嘅 character。你想象一下，唔係即刻能夠明白嘅，係咪？盼望係你嘅 character。但係呢個就係佢講內在嘅。所以我哋好多時點解我話你我哋要好理解就係冇錯，信耶穌會得喜樂。但如果你的基礎仍然是放在外在環境所帶給你的，即是外在環境的結果來去決定你喜不喜樂呢？聖經不是這樣說，聖經說這個好像一個我們知道現在很科技很厲害的，就是那些叫什麼 Genetic Engineering， 改變了你的基因，是不是？ 係嘛？琴晚我哋先講啲三文魚咩話？邊個講啊？我哋點解琴日講起三文魚啊？係咪講起三文魚啊？係咯，可能我哋琴日打緊邊爐嘅時候，就無端講起三文魚啊！即係話啲會生得好快，但係一代一代嘅咧，有冇聽過？有冇睇過啊？冇睇啊？哦 ，OK， 唔緊要啦，基因改造啦，總之基因改造嚇嘅三文魚咁樣嚇，咁咧就即係好似你嘅基因咧係被上帝改造咗。平時你會憂慮嘅。平時你好冇信心嘅，平時咧你會用你自己嗰個情緒啊，用你嘅環境咧決定你嘅反應嘅。上帝咧就改變咗你呢個基因，使到咧盼望成為你嘅 character， 咁好有趣喎呢個。嗱，但係無論如何咧，嗱你花啲時間去思想嘅時候咧，無論如何咧，我哋知道一個好重要嘅區分就係咩咧？喜樂並不單止係。因为上帝为你所成就的东西而带来的，而是他在你生命里面呢，即是加了一个的基因叫做盼望，而这一切呢就决定了你那个的行事为人的表现了，就不再是你的情感或者你的环境决定你这么简单了。好，所以这个就是与神和好的时候呢，你会得到一个新的性格，而这个性格就会产生盼望，你就会更加去明白上帝的爱。第二呢就是第九节里面，第九节他就会免去上帝的愤怒。那为什么免去上帝的愤怒？就是说你不需要，我又是怕成日这样讲是简化了，你不需要怕上帝生气，不如这么说，如果我哋怕上帝嬲咧，只係怕佢嬲喎，唔係怕傷害佢喎。嗱，呢兩回事嚟嘅喎，同埋唔係怕你做嘅嘢係傷害人喎。我係怕上我所做嘢會激嬲上帝，而就會帶嚟一個嘅惡果啦，係咪？你係怕嗰個後果嘅啫。有好多時候就係啦，我哋即係兩公婆之間又好，男女朋友之間都好，你怕最怕就係另一半嬲嘅。多數都係唔知點解都係怕女仔嬲嘅。我好少見到話啲女仔怕。男朋友嬲喎，有冇噶？我唔嬲嘅。OK， 你好啦，唔嬲嘅啊，你好啦。我就比較，我覺得啦，我膚淺啦，經驗啊，就係多數都係怕老婆嬲啊，咁啊多嘅，好似好少老婆怕老公嬲咁樣嘅。啊，唔講呢樣啦，唔講呢樣先啦嚇。咁好啦，你怕佢嬲咧，咁於是乎咧，我哋就會氹佢啦。我記得我哋七月份有一個嘅夫妻。分享會的時候都講過，係嘛？咁我哋好努力會氹對方開心嘅，氹佢開心。咁你氹佢嘅方法咧，就係即係咩都得，送嘢又好，認錯好，扭耳仔又好，咩都好啊，認啊，有啲人即係自殘又好啦嚇。嗯，做咩啫？我未見過咩？嚇、啊、？OK， 好。咁咧，我哋係好想只係想停止佢嬲啫。其實大家知道不是解決那件事的，你明白嗎？我們不是解決那件事的，只是停止他生氣，譬如吵架就送東西、啊、或者認錯就希望他不生氣，但是我們很少說喂怎樣解決那件事、啊、比較少、啊、因為第一個想的就是希望止息他那個憤怒。波羅他就說了，你不需要這樣做、啊、不需要這樣做、啊、那不是說不重要、啊、而是你不要將精力花在怎樣哄回上帝，因為 他根本就沒有生氣。哇，我這樣說又不可以的，其實你明白嗎？上帝是有生氣的，但他不會因為生氣而懲罰你。為什麼這樣說呢？剛才說第六、第八、第十節，你最黑人憎的時候他都愛你，你這麼黑人憎，你跟他打對台做些嘢都是麻麻煩煩咁樣，搞搞震咁樣，佢都係愛你為你死。咁你諗下，仲有咩你會激嬲佢嘅？即係如果你喺翻工啊，又遲到啊，又唔做嘢啊，趕走啲客啊，鬧老細啊，佢都加你人工，照分 bonus 俾你，咁你會點啊？係啊，正咯。咁你翻工你擔唔擔心啊？唔使擔心啦、啊。咁你會點啊？嗱，即係呢一個好嘅員工咧，就是、如果有一個咁好嘅老細，咁你會點啊？你就不要想着怎样哄老闆開心，我只是可以集中我怎样做好我的工作， 因為很多人是不是做好份工作，只是哄老闆開心，做老闆喜歡做的事嘛，是不是？於是乎你的焦點就錯了。保羅就說了，既然上帝在什麼情況裡面都愛我們的話，所以你就不用花那個心思呢，就是怎樣去哄回上帝。因為上帝是因為耶穌基督的緣故已經原諒了你了嘛，不是因為你抌地啊、自殘啊，他原諒你，你明白嗎？所以你不需要這樣做，做了一些很錯的事，哎呀，我所以上帝沒有用，抵死啊，禁食三日這樣，啊，做什麼？上帝不會因為你禁食三日原諒你的，他是因為耶穌基督原諒你，原諒你嘛。所以是不是不禁食呢？不是，你可以禁食，但是你是，如果你真的這樣做的話，是為你生命的緣故，不是為了哄回上帝。所以我們會不會去侍奉啊？會不會在行為上去想上帝，想我怎樣做呢？會，但是不是因為這樣，我想著如果我樣樣都，怎麼說啊，就是consider上帝的想法，我跟著上帝想我做的，於是乎呢我就會有好結果了。不是啊，你服侍，你奉獻，你去關心其他人，不是用這樣去換取任何東西，是純是因為這個是一件好的事，是美好的事，是上帝喜悅的事，是上帝喜悅的事，不是你這樣做去討悅上帝，討好上帝，不需要你討好。所以在教會裡面也好，在你平時做人也好，你做不做好人啊， 你服不服侍啊，不要想著因為你這樣做就有一些你的，即是我乖乖地上帝會對我好一點，你不用這樣想啊，即是上帝叫你不要這樣想啊，你乖乖地是因為你想乖乖地， OK？你讀書就是因為你想求學問，你給心機做事就是因為你想那份事做得好，不是說要討好任何人，不需要。所以我們那個的生命呢，就不需要在糾纏，在哄好像哄老婆開心那樣，你就花了一些時間在那裡，你就做回應該做的事，因為那件事本身就是好。所以你說基督教是不是不講行為呢？講，是不是不鼓勵我們做，一些善行呢？當然是鼓勵啦，但是你不用想那個結果的，是想個原因。善行本身是善，服侍是使人得益處的，你的生命是得成長的。你原諒人就是等你自己那個的傷痕可以得到，就是，醫治的。不是說，啊，你看我原諒人，我多好啊，咁乞人憎我都原諒到佢，唔使諗呢啲啊。咁所以因信稱義咧，就點解佢話會俾我哋有喜樂咧？就是，因為你唔使活著係活喺一種嘅恐懼同埋一種嘅憂慮嘅裏邊。就用翻我哋頭先，你翻工唔使怕同事點睇你，唔使怕老細點睇你，你專心做好你份工作，享受下嗰份工作。但當然啦，你話嚇好難，好難享受。呢啲題外話啦，盡量咧嚟到去欣賞你份工作咧所成就嘅意義啊，教書嘅又好嚇，做政府嘅又好嚇，做銀行嘅又好，你都會見到你份工作係會使到人係得益處嘅，唔係用嗰啲嘅嘢嚟去換取上帝更大嘅祝福俾你。新加坡嗰間教會，他們很多時候在他們的講道裡面都是說，我們奉獻得多，上帝的祝福會更多。你努力的去服侍上帝，上帝是會十倍的給回你。聖經是這樣說，不過不是這樣的意思。聖經不是沒有這樣說過，心態不是這樣。保羅已經說了，上帝在你作罪人軟弱與他為敵，他都愛你，你還想不想到有一個原因，有一個情況上帝是不愛你的，即是你衰到這樣上帝都愛你，還可不可以想到一個情況是衰過第六節、第八節、第十節所說的？你想想可不可以衰得過這樣？ 所以保罗就话啦，我哋与神和好呢、这个系基于耶稣基督牺牲嘅事实，而所带俾我哋嘅人生，点解系一个嘅盼望同埋一个释放？因为你唔使活喺恐惧里边，你唔使谂你嘅生命里边咧点样做好多嘢嚟到去氹上帝同上帝和好，因为佢已经同你和好。他只是想你好好地用你自己的生命，将软弱变为刚强，犯罪的你的罪性是得到更新，与神为敌的你与神和好。你所做的事过往你是破坏上帝的国度的。你想想我怎样可以在我的敬拜生命里面，我怎样在敬拜里面能够分享上帝国度那种的喜乐荣耀，我怎样在服侍的里面俾人哋見到恩賜咧，原來喺我哋嘅生命裏邊咧，可以係去成就好多，即係好奇妙。我哋靠人嘅能力係做唔到嘅。我哋下個禮拜我哋去 camp， 我哋嘅主題咧係好希望大家能夠肯定咧，我哋每一個人生命裏邊，上帝裏邊喺我哋生命裏邊咧，係會成就一個好大嘅計劃，或者我哋平時叫做夢想。我哋可能唔信，因为我睇翻自己个材料，我睇翻好多嘅事实，我睇翻好多嘅因素，觉得自己唔配得。但系呢段经文三番四次咁样讲，喺你最糟糕嘅时候，上帝都将最好嘅俾你。所以我希望下个礼拜咧，我哋有其实都系24小时多少少嘅时间嘅啫吓，可以一齐咧，你去谂下，究竟点解我哋可以发梦？虽然你觉得可能你嘅条件，或者在神的面前你不是很值得你，或者没什么条件去发很大的梦，但是圣经里面不是这么讲。所以我们因信称义带给我们的是生命一种很独特的动力，但是你要很准确地去明白什么叫因信称义，不是用你的能力去换取，也不是想着坐在这里我就去就是白白地去享受上帝给我们的恩典。上帝是要在你的生命里面造就一个新的性格，你这个性格配合你的恩赐，我们的生命就有一个很强的动力，很不一样的改变。愿主祝福我们，希望我们下个礼拜你能够去的能够准时一点，就是尽量减少一些出出入入，尽量可以一起跟大家，因为你的参与你的回应你的反应应该这么说，都會是互相在建立大家的信仰。希望大家享受28、29號兩天那個 camp。